先生，买枝花啦。 唉，呢只戒指真金唔假啊！ 佢已经几日冇翻屋企啦。 妈，妈，妈， 该系你血债血偿嘅时候啦。 啊啊！求你，求你放过我，求你。 怪谈之寻人。临城花街好热闹，无论是日头定是晚黑，都人头涌涌。嗱，讲到那条花街，其实只是一条稍微阔的老胡同，一眼就可以望到尽头。日头的时候，只要天气好，呢度都好多人攞啲花出嚟卖，赏花嘅、买花嘅，逼到密密麻麻。呢个时候，成条胡同万紫千红，各种争奇斗艳嘅花摆满晒成个胡同，离好远就已经闻到嗰啲花香。每日嚟呢度嘅人可以话络绎不绝，但系一到晚黑，呢度完全变成另一番景象。胡同里面各家门前都挂咗各式嘅花灯，将成条胡同照到好似日头咁。而呢个时候嚟花街，就唔系嚟买花啦，梗系咧晚黑呢度冇买花嘅。咁买咩？嘿，嗱，大家睇下喺门前檐下边。除了花灯，还有一个个浓妆艳抹、穿着暴露的女人。这些女人在花灯下边，不断扭动着身体，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眉眼如丝，嗲声嗲气地招呼着胡同里面来来往往的客人。 哥哥仔，过来玩啦，入嚟呢度玩下啦，嚟啦，哥哥仔。 花街的路灯柱上边，黐住一幅唔大唔细的寻人启示。林燕。女，22岁，身高1米68左右，双眼皮，偏瘦，长发，于今年7月10日傍晚外出卖花的时候失踪。失踪当日身着白色连衣裙，裙摆上边有红色花点，手提花篮。若有见到者，请联系。下边就是一串电话号码，而联系人写住林志伟，必有重谢。旁边仲附有一张相，相入边嘅女仔个样好清秀，笑容甜美，但系直到而家都冇人知道佢嘅下落。刘一鸣喺临城一家 KTV 打工，每日10个钟，两班倒，早已经过咗不惑之年嘅佢，而家依然都系孑然一身，主要系因为佢啲脾气好臭。咁或者系由于工作压力，而另外一个原因就系佢呢个人好好赌，平时打工赚赚埋埋啲钱，基本上都抌到赌台度。然而佢都系花街嘅常客，当然系晚黑嗰种。一名喺临城郊区租到间屋，地方系唔大，但系咧处个位置就几好，出门又有公交车。屋企后面仲有一个祠堂，风景相当不错。今日一鸣心情好靓啊，因为他手神好啊，头先在赌台上赢都不少。如果不是因为中途有人输光输净，没办法不退出，他真的想继续赌下去。事关这些好手神，唉，真是千年难得一回的嘛。已经是傍晚，一鸣就一路哼着小曲在路上边行，心里边就想着，哇，喺今晚就赚到钱啦，好唔可以花街搵佢老乡好玩啊？毕竟手头有钱嘅时候啊并唔多，而且自从5天前嗰件事之后，佢自己都一路冇去过花街。谂起嗰件事，一鸣不禁有啲紧张起身。虽然当时自己觉得处理得天衣无缝，但个心硬系咧，觉得呢件事冇咁容易结束，冇咁简单。他摸摸自己的袋，揞到一枚戒指出来。哇，黄橙橙的戒指。他将戒指拿到眼前， 迎住路灯一睇，灯光下戒指闪出淡淡的金色光泽。佢眯着眼，慢慢嘅心一谂：， 唉，呢只戒指真金噶吓，咁鬼大力喺佢嘅手度掹落嚟，唉，仲整鬼断佢嘅手指添。唉，谂起都真系觉得打冷震。如果系假嘅咧，真系顶佢个掣啊！ 嗱，佢一路拧一拧头，自己笑一笑，谂：， 唉，惊乜鬼啊？嗰、那个卖花嘅女仔一早就沉咗落池塘底啦，唔会有人发现嘅。 先生，买支花啦，好平噶，2蚊一支。先生，买支花啦，好平噶，2蚊一支。 一名担高头一睇，前边冇几远嘅灯光下，有一个女仔手攞住一篮花，正向旁边行过嘅路人推销。但系嗰啲路人好似并冇见到佢咁，掂行掂过。一名仔细咁打量咗下嗰个女仔，只见佢着住白色连衣裙，裙摆度有红色嘅花点，路灯下面照到佢啲皮肤似乎好白，白到近乎有啲惨白添。夜风吹起，个女仔嘅长头发同裙角微微咁随住风摆动。而一名睇唔到嘅系喺长发下边嗰、那个女仔嘅嘴角微微一笑，牵出到一个冷冰冰嘅笑容。屋企里边嗰啲灯管发出一阵刺激声音，跟住忽明忽暗闪咗几下，熟熄咗，成间屋陷入咗一片黑暗当中。一名个心唔知点解突然间紧咗下。心脏好似被一只冰冷无形的大手握住咁，狠狠咁抽咗下。佢忍唔住担高头望一望头顶熄咗眼灯，心头涌起得一层莫名嘅不安，好似有咩事即将发生咁。一名透过半开嘅窗口望一望外边，依然企喺路边卖花嘅嗰个女仔。嗱，佢硬系觉得有啲咩地方啊唔对路，白色嘅连衣裙。惨白的面，花篮，还有那些好鬼香，香到你无法自拔的花。哎呀，究竟有什么不对路呢？但他一时之间真的看不出，只是潜意识觉得这个女仔身上有一些危险诡异的气息。一路想，一名忍不住打了个冷震。哎，自己究竟在怕什么呢？怕个女仔？不是吧，一个靓妹有什么好怕的？这个时候他就心想， 上次那个女仔不是被我呃到来这里跟着沉了落池塘呢？上次那个女仔， 哎，她猛地打了个冷震，她突然之间看出了这个女仔有什么不对路了。事关那个女仔着着那件连衣裙跟上次那个被她沉入池塘底的女仔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是拿着一样的花篮，留住相同嘅长头发，最紧要系佢企喺嗰个路灯下边，望真啲，佢脚下边竟然冇影嘅。 听啲老人家讲，鬼系冇影嘅，唔通佢系鬼？咁俾我掟咗入池塘嗰个女仔系？ 窗外嘅风好大。但是一名头壳仲是忍不住飙出一层细细的白毛汗。他目不转睛地及实外边个女仔，嘴角在这震，眼里面充满着惊恐。这个时候一名只觉得成身那些鸡皮一紧，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震到起身。他眯埋眼用力地呼吸了几啖，他想要平复下自己狂跳的心。当我再次擘大眼的时候，哎喂，点解头先在外面企住个女仔，个女仔唔见咗嘅？一名只眼擘到好大，头壳顶嗰啲冷汗，好似一条条蚯蚓咁从上边向下躝，缓缓咁划过佢早已经被吓到毫无血色嘅面，佢嗰啲肌肉喺度不断咁抽搐，因为恐惧，佢咬紧牙关。佢松唔到口啊，而佢啲牙齿咧， 自己喺度突突突突突突，系咁震，嗰啲鸡皮成身都系汗毛倒竖。究竟那个女仔去到边度？突然间，门外边传嚟一阵敲门声，声音好轻，轻到即系啱啱俾听到。边个？边个？呢个时候，一明好惊，任何小小嘅声音都足以吓到心惊胆战。隐隐约约间，一阵凄婉嘅哭泣声飘飘渺渺咁传入嚟，似乎带住啲回音添，喺成间房度不断咁回荡。一明咧，哎呀，佢唔知道应该点办啊！佢死死咁掘住门口个位置。那些冷汗早已经将他内外的衣服全部湿透晒，而且他全身只是觉得很冻。只听见一把冰冷的女声突然之间在一明的喉咙枕到响。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仔啊？她已经几日没回屋企了，她的屋企人在这里找她。嘿， 一明一拧转头，她见到那个女仔正趴在她身后。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巧。